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 但是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找住它不放，仿佛找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啱啱过去咧就举行过诗歌节， 系啊，今次呢个香港国际诗歌之夜咧，可能系即系咁多届阵容最鼎盛嘅一届吓。咁但系咧，有啲读者咧、听众就话诶嚟唔切去听啦，因为都系几日就完咗。但系唔使惊，我哋今次咧留低咗两位好重要嘅诗人，就上嚟我哋节目，仲要咧系同我哋讲佢哋嘅诗，因为你去听读诗，佢未必会讲解嘅。 系 咁，今日咧上嚟我哋节目两位诗人咧，其实都系华语诗人入边嘅代表人、一位咧就系嚟自台湾嘅重要诗人陈黎先生，陈黎先生你好， 大家好， 另一位咧就系嚟自大陆上海嘅宋林先生，宋林先生你好， 你好，听众们好， 咁佢哋两位咧，其实咧都系属于即系中生代嘅中坚诗人啦，佢哋嘅诗风咧有相似嘅地方，又有截然不同嘅地方。陈黎先生呢，其实香港的听众很多知道陈黎先生，是因为买他的翻译的书，同时呢，他翻译辛波斯卡畅销书啊，对啊，他还有聂鲁达也是畅销书。 原来咧，香港好多读者咧认识啊陈黎先生咧，系透过佢翻译嘅书啊，尤其是系辛波斯卡嘅书。 然后宋林先生呢，在那个很多香港读者的印象中啊，也觉得他是很洋派的，觉得佢好西化， 系 啊，因为呢会知道啊，宋林先生咧曾经喺外国好耐，巴黎啦、阿根廷啦、 新加坡， 对，新加坡。咁佢嘅诗入边出现好多词汇咧，也很异国情调，也是有一些词汇。但是现在呢，看来他回国以后又多了很多特别中国传统的词汇在里面， 即系中国传统又有，异国情调又有。 对，而陈黎呢？佢嘅詩咧有一啲咧直接係，比如話佢會寫到一啲西方嘅典故啊，融合到台灣嘅一啲現象入邊咧，又係好有意思嘅。嗱，我們就先從陳黎先生嘅詩開始吧。陈黎先生，这次呢，因为我们整个那个国际诗歌之夜的主题很明确啊， 对， 诗歌和冲突，诗歌与冲突，我哋今次诗歌节 嘅 主题，咁咧陈黎呢可能系最呼应呢个主题嘅，佢好多首诗呢真系同呢个赤裸裸嘅政治冲突有关，比如说这首《独裁》这首诗，很呼应我们的主题啊，所以当时北岛一看就说：“哎呀，这个太对了，太对头了。”觉得这首诗在香港来读也特别有意思。因为呢觉得在香港读呢都几有意思，因为香港 独裁啊， 独裁啊，香港人好感同身受。 独裁，他们是任意篡改文法的执法者，单数而惯用复数形式，受词而跃居主位，年轻的时候向往未来式，年老的时候迷恋过去式，无需翻译，拒绝变化，固定句型，固定句型，固定句型，唯一的及物动词镇压。 啱啱听过咧，就系陈黎先生嘅作品《独裁》，咁又话陈黎先生自己读嘅。 啊，这首诗我最喜欢的一句，我觉得特别有感受，就是单数惯用复数形式， 单数而惯用复数形式， 就他们这样子才能够把他们的，就都是冠以人民的名义哈。明明是他的独夫的声音，却说是人民的声音哈。 陈黎先生写呢首诗嘅时候咧，当时系咪有一个潜在嘅对象嘅咧？ 我写这个诗的时候，刚好是处在台湾的80年代末，当然也是所谓台湾的这种整个本土运动，或者说政治跟社会上的运动、改革运动一个自觉将近快要到达一种成功元首那个时期，可是还是在 奋斗当中，这样哈。那那个时候，我想这个也是在那个年代，刚好可能大陆也发生了一些一些事件。 八零年代末， 可是我想我是一个写诗人的时候，我这是1980年代末的一个作品的哈，应该是1989年的作品哈。那可是那一年是我自己的年呐，因为我那一年我有10年没有写诗，因为当一个中学老师的时候。都把诗写在学生身上，这样，后来发现说，其实一个写诗人还是要对现实社会还是要投入一些东西。所以我在那一年里面，大量的写了很多有关于醒思台湾历史跟社会发展的一些东西。所以我写的诗当然是跟台湾有关了哈。可是我觉得写诗好的这奇妙是，它不因为你是在哪个时间哪个空间写，它都还有可能会放诸四海而皆准。 嗯， 最主要是我觉得。诗人最在意的是文字的本身啦， 对， 文字的趣味这样。所以我要讲说，在我这一生里面，我当然也写了一些诗，可是只有少数诗写出来之后，不同阶段、不同层次、不同范围人，他会看觉得说这首诗他们就很惊讶，我就很奇怪，这首诗也不会特别困难。嗯、可是怎么发表到第二天，就很多人告诉我说，他们看到这东西觉得很感动，就像这样。 我来翻译一下。啊，陈黎先生呢，原来呢首诗呢系写喺呢个80年代尾。咁1989年其實對於在座我哋每個人都好有感受嘅年份啦。咁喺台灣亦都係一個剛剛解禁嘅時候，咁大陸咧又剛剛其實係發生咗慘劇嘅時候。咁但係咧，原嚟我哋唔知道嘅仲有係陳黎先生自己呢首詩對佢嘅意義，就係佢係10年冇寫詩，因為咁呢個政治嘅衝擊、現實嘅影響咧，佢重新開始寫詩，就寫出咗呢首詩。咁同埋咧，佢話呢首詩咧有一種好特別嘅咧，就係佢有啲放之四海之內而皆準嘅魅力啊。因為咧呢啲政治嘅醜陋咧，我諗咧係每一個 地方都有，係 啦，每個時空嘅人都有所感受。就像宋林先生咧，他有一首詩咧，是寫秦始皇的。獨裁這個詞可能就自他而死吧。对吧，我们听听宋林先生读他的关于秦始皇的这首诗。 秦始皇陵的勘探，70万奴隶的劳作算得了什么？在历商参翠的一侧，他们挖，他们挖，再重的巨石终比不上强秦的课税，翘不起的是公孙龙子的兼白论。痴迷的考古学家在烈日下勘探，且为我们浮现出无论现在、过去或将来各种暴君的癖好，生前的奢华，死后无限的排场。70万奴隶，70万堆尘土，上蔡的李斯还能到东门猎几回兔子呢？阿房宫固然华美，经不住一把火烧，肉体的永存有赖于神赐的丹药。空旷的帝国需要一些东西来填满，需要坚贞的女人为远征的夫婿而哭泣。六国亡魂该听得见长城轰然倾颓吧，该知道地狱之塔奇怪的倒锥体。但这深处的死亡弓箭却是有力的矩形，在令人窒息且揣摩不透的中心，我猜测祖荣仍端坐在屏风前，等待大臣徐福从遥远的渤海归来。而机关密布中的奴使是否仍能射杀，红着身模拟百川和大海的水银，柔软且安详地熟睡着，一朝醒来会不会吐出千年的舍信胁咬我们。隔着木然的兵马俑，在相邻的坑道里，殉战的宫女和匠人吸进了最后一口空气，封墓的瞬间透过逆光，他几乎看见一只侧身的燕子逃过了灭顶之灾。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啱啱听过咧，就系宋林先生嘅作品啊，《秦始皇陵的勘探》。 哇，宋林先生这首诗 简直有点像一部历史电影一样， 好似历史电影咁， 系啊，咁最后佢嘅镜头呢就突然间缩细喺一只燕子身上。其实这个主题啊，写秦始皇是中国古诗的咏史诗的一个经典主题，但是呢这里用一个现代当代的角度切入哈。其实宋林先生，你写咏史题材多吗？ 对，咏史题材我有一些是对咏史的，包括这首哈秦始皇陵的勘探呢，还写过易经古歌的发现哈，包括卖水歌、读水经注啊、这一类，也写过像写嵇康的啊、就是著名的一个曲子、因为嵇康在行刑的之前弹的最后一个曲子、所以我用这个题材写的那个广陵散啊， 蓄康，我哋广东话就读 蓄康嘅广陵散，佢用佢系题材写过，亦都有写过用水经注啊，啊呢古代经典。咁呢首诗咧入边仲有我好奇妙地听到入边咧有两个西方嘅声音嘅回声，像他们挖他们挖，我就听到保罗策兰的这个死亡赋格， 死亡赋格， 死亡赋格的一点回声，即系我又听到好似保罗策兰系喺呢个希特拉那个屠杀下面呢发出的声音，又听到那个曼德斯坦姆、我们讲过在斯大林下面发出那种声音，即是各种的奏鸣在里面。其实呢在现代的社会，你写诗就意味着面对冲突，因为冲突在世界到处发生着、诗人又是最敏感的，尤其当我们身处在一个奇特的身份，除了诗人我们好像还是社会的边缘或者族群的边缘一样。陈黎先生呢，他作为台湾诗人去参加一些国际诗歌节，那种感受，其实那种感受如何呢？因为最近爆出一些，比如说台湾小姐去参选又不能挂台湾小姐的牌子啊什么的，但你去参与这种交流，像诗人之间的交流，他们有意识到你作为一个台湾诗人的独特吗？ 我想那个当然全世界很大，那我自己去的地方也有限，可是有限当中还是可以区分到说，就是所谓的欧洲人也好，或者说美国人也好，欧美他们对华人的一些政治的一些情境好，或者说对像台湾作为一个岛屿一个区域他们的一个印象可能有不太一样但我还是会第一个表明说我是用中文写作的，那的确我当然也是一个所谓的汉人嘛用中文写作。第二个，我当然也想要试着去在有限的机会里面跟他们讲说，就是中国大陆也好，香港也好，那我台湾也好，都是用中文在写作，可是这里面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趣味，或者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相对的传统这样哈。那我想这个部分就是说，如果可以做得好的时候，他们还是可以在很短的，甚至是透过一两首诗里面就可以看到说陈黎跟欧阳江河的差别在这里。我这样讲是因为我刚刚上个月我们一起参加那个希腊的那个的雅典诗歌节啊、那他们会觉得到说还是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到香港的时候，像昨天国际诗人他们在香港的感觉可能去跟北京跟上海是不一样，虽然也都是所谓的国际化的一个都市嘛、所以那个部分我觉得还是作为一个从台湾来的或出生台湾的诗人里面，我觉得我自己使用的中文里面他那个趣味或他给我们一种自己的那种自在自信那我觉得还是还不错啦。 台湾其实在国际的格局一直被边缘化但是他作为诗人他有另一种自信，就是在语言来的自信。语言是诗人的身份证，可以这么说，不同的语言已经是区别了不同地区的诗人了。我想其实对岛聚意识的发现是台湾当代诗人的很重要的一种身份觉醒。我就是看到的诗来说，台湾的诗歌来说最完整，我觉得就是很贴切的能把这种身份说出来的，就是陈黎先生这首名作啊《岛屿边缘》。 岛屿边缘，在说辞一笔四千万的世界地图上，我们的岛是一粒不完整的黄纽扣，松落在蓝色的字符上。我的存在如今是一缕比蛛丝还细的透明的线，穿过面海的我的窗口，用力把岛屿和大海缝在一起。在孤寂的年月的边缘，新的一岁和旧的一岁交替的缝隙，新丝 如一册禁书，冷冷地凝结住时间的波纹。翻阅它，你看到一页页模糊的过去，在镜面明亮的闪现。另一粒秘密的扣子，像隐形的录音机，贴在你的胸前，把你的和人类的记忆重叠的收录、播放，混合着爱与恨、梦与真、苦难与喜悦的录音带。现在你听到的是世界的声音，你自己的和所有死者、生者的心跳。如果你用心呼叫，所有的死者和生者将清楚地和你说话。在岛屿边缘，在睡眠与苏醒的交界，我的手握住如真的我的存在，穿过被岛上人民的手磨圆磨亮的黄纽扣，用力刺入蓝色制服后面地球的心脏。 啱啱听过咧，就系陈黎先生嘅作品啊，《岛聚边缘》。 其实《岛聚边缘》咧嘅题目已经讲到一种态度咧，系诗人嘅态度啊。岛聚本身已经系边缘噶啦，咁诗人咧系岛聚上边更边缘嘅。其实呢首诗嘅特别系在于咧，佢唔系单止系认同岛聚，佢本身咧仲要表示佢自己嗰种独立意识。其实，像诗人的这种漂泊、这种局外人的身份呢、啊，在很多诗人身上也都会有。其实，像宋林他那一代诗人，就很多像他这样，年轻的时候就是漂泊异国，然后在外国呢吸取很多营养，但是呢又就是挺安于自己这种漂泊的。我想象哈，我觉得你还是挺，就是挺自在的那段日子。当然，可能有很多我不知道的心酸 啊，自在。在异乡还是很难获得自在啊，因为我们当时出去，不是一个普通的游客，不是那种去那比如说去做生意或者是哈、去那去谋生，我们确实是带着某种不得已，就是离开自己的这个家乡的，应该说是一种流亡啊，就是带着这个心境去嘛，虽然也有人说，就是实际上，当时不是80年代改那个开放嘛，就是有出国去的这种可能性哈，游学了。但实际上呢，在那个89年之后，那个特殊的一个年代，就像陈黎刚才写这首诗，就写的80年代末嘛，那个时候不管是大陆、香港、台湾，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这个历史的语境啊，这时候出去。那是当然是有啊，因为到国外去你能够享受到那种自由，你还是比如说你坐在一棵树下晒着太阳的时候，你还是有自在感啊，就是往深处去，在记忆里面是有很矛盾的啊，一种漂泊的这种心态。就是 宋林呢，他出国之前呢，其实他已经很出名的一个天才诗人，在大陆是一个出名的校园诗人，又是叫城市诗派的代表。咁佢去咗法國之後咧，咁其實我哋啲讀者就會幻想佢喺法國啊過住好浪漫嘅生活，所以咧我會喺佢啲詩入邊咧揾啲法國嘅蛛絲馬跡，好似呢首《布洛涅林中》咧，咁布洛涅林咧就係巴黎郊外一個樹林，咁咧呢首咧好明顯同呢個巴黎經驗有關，但係入邊又好得意，有一啲意象咧係好中國嘅意象，不如我哋聽宋林讀一讀呢首《布洛涅林中》。 布洛涅林中，湖水的碎影在巴黎的左侧，狮子座越过火圈，松针你的仪式道具，风数你变灰的头发，睫毛影之凌乱的狂草，桨沉默之壁划过蓝天，兜着圈子干燥，像孩童挖掘的沙井，在梦子岸坍塌下来。呼吸与风交替着，串串水珠的松林夕照挂上隐居者的阁楼。 巨人头颅无人受受，磨亮渡口的老钟远在西带岛，敲打死囚的回忆。火鹤，你渴望的竖琴弹拨湖心，彩虹里盲目的精子挥霍着覆盆子的受难日，灵妖现身于马戏团，瑶池之梅酸涩，没有归期。从水圈到水圈，新的王冠被夜叉击碎，铁塔下边走来一个亡命者。 布洛涅林中就是宋林先生的作品。 这首诗呢由头到尾都有一些很巴黎的意象啦，又有布洛涅林啦，西代岛啦，在这个塞纳河上面的，最后还是铁塔的出现啦。但是呢入面又有两个很关键的意象提醒大家，这个在巴黎的人呢是一个很中国人来的。他的影呢是好像狂草这样，好像书法的狂草这样的。跟着呢还有这个瑶池之梅，即是 占卜的， 是啊，占卜的易经的东西嘛，突然间出现在马戏团的后面。 虽然写的是眼睛前面看得见的景致啊，是吗？身处其中，在布列林中，比如说划船啊，或者在那边散步啊，但真是这样，有时候是携带着嘛。我们就是当时是携带着一些汉字，在欧洲，不仅我，还有一些别的诗人啊，我们共同的朋友。像我们这一代的哈，大概就像这张藻啊， 对， 霍东啊，孟明啊，当然还有后来就是失踪的老穆啊等等，但也有去美洲的，那个我讲的主要在欧洲的这些诗人啊。然后对你说，其实我们就是携带着一个便携式的一个自己的这个汉字在那边行走，所以呢用王传山的说法，就是叫做眼目之所闻，耳之所见，是铁门线啊，一种诗歌的观点，就是写那个能看见的，但是实际上看不见的，比如说自己内心的这种情绪啊，然后记忆中所携带的那么一些故国之思吧，这个还是会在诗歌中携带出来。 宋林先生就提到黄泉山著名的哲学家提到呢，即系写眼睛所见嘅嘢系诗歌一个门槛嚟嘅。咁但系咧，佢话写睇唔到嘅嘢更加重要。就好似佢话佢随身携带住嘅就系呢个语言啦，中国传统嘅嘢咧系佢心入边带住一件行李一样。咁我哋咧其实时间非常短促啊，所以系唔够讲晒佢啲诗嘅。我哋下一集咧，我哋再分享多几首佢哋更加优美嘅诗作。 系，我哋下一集再请陈黎同埋宋林先生上嚟同我哋分享佢哋嘅作品。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